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每年11月11日，英联邦国家都会举行国殇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 原称停战日。呢、這个纪念日系于1919年11月7日由英国乔治五世创立。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结束。在早上11点正，全国会静默1分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超过41万澳洲年轻人响应呼召走上战场。在5个士兵里面，有1个永远都回不到家。Remembrance Day 是提醒后人自由民主得来不易。我们今天可以做的只是感恩和纪念。在今年的 Remembrance Day， 请参与你城市的纪念活动，或在工作地点自行发动纪念仪式。永不遗忘， Let's we forget。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和澳纽广东道的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大家好，我是世聪。这个雨伞革命也都是继续紧。即係同時咧，咁美國咧亦都係啱啱結束咗咧呢一個嘅中期選舉啦。咁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對比啦，因為呢一個中期選舉咧都係香港人非常之向往嘅咁樣。咁咧喺呢一個嘅中期選舉裏邊咧，即係共和黨咧就大勝啦。咁奧巴馬咧已經係即係冇咗兩院嘅支持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即係有好多嘅主要嘅政策咧，即係睇嚟咧喺即係可見嘅將來咧，即係奧巴馬咧都應該係推行唔到噶啦。咁亦都係好有可能咧，即係有呢一個嘅議會同埋呢一個總統之中嘅 deadlock 添咁樣。咁其實就唔喺上個節目咧，喺再之前嗰個節目咧，就講過關於咧即係唔同嘅選舉制度嘅咁樣。咁我就講過啦嚇，即係關於呢一個好多時候有好多人咧，即係對澳洲啊或者係即係英國嘅選舉嘅制度咧，就係咁樣講嘅，即係佢話即係佢話喺澳洲啊、英國啊、加拿大啊、紐西蘭啊咁樣，咁你都冇得直選你嘅總理或者首相啦咁樣，咁我哋而家咧即係香港都冇啫，又或者佢話英國啊或者係澳洲啊，即係都有提名委員會啦咁樣，你又唔係直選自己嘅總理嘅咁樣，咁就由此咧就係話澳洲係冇呢一個嘅選舉權嘅咁樣，即係呢一個講法咧係即係有好大嘅謬誤嘅咁樣。咁我亦都係話呢，即係反而其實你冇得直選呢一個總理呢，可能係甚至係更加民主添。我上次喺個節目講過，即係呢一啲說話呢，就喺呢一個中期選舉裏面呢就係突顯咗嘅。嗱，因為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面呢，基本上咧，即係人民咧就係選咗奧巴馬，咁但係其實而家咧就係唔想要佢，因為你如果係想繼續要奧巴馬嘅，你都係希望佢嗰啲施政係可以繼續啦，咁你就一定係會選翻即係 Democrat 啦咁樣。咁而家如果大家係選翻共和黨嘅，咁基本上咧即係你係叫奧巴馬，即係你 have to stop， 即係你唔可以即係繼續咁樣噶啦。咁佢亦都係即係大失民心添咁樣。 好啦，即系呢一个咧就系美国嘅系统啦。咁但系喺呢一个系统里边咧，奥巴马佢仍然系总统、哦。即是人民现在是说不要他，但他仍然是总统。但是呢在这个的英式系统呢，那个系统呢就完全不同了。那个方法就是怎样呢，就是每一个选区呢就选一个区议员。但是这个区议员呢，他其实最主要的、那个或者国会议员呢，这个议员呢他最大的目的呢其实就未必是他自己本人的。即是如果在澳洲呢是自由党和工党啊，在一个新的选区你可以求其找条友上去都没什么所谓的。最重要呢就是这个人即是当选了的时候呢，这个党呢是会成为执政党。还有即是在每一个选举里面呢，其实每一个候选人呢都是会讲返，就是话呢一个党呢如果是当选呢就是会支持呢个人做领袖嘅。咁所以喺嗰方面即係 practically 嚟讲呢，即係喺真係运行嘅运作嗰陣时候嚟讲呢，其实佢係类似一个嘅 presidential system 嘅。即係佢係会一开始就係讲明係会投边个做领袖㗎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呢係呢、这个系英式嗰个系统嚟嘅，咁样。咁但系点解系比呢一个美国嘅总统制系更加民主嘅咧？咁样就系、是、因为咧，如果你系喺即系呢一个用英式嘅议会嘅制度里边咧，就好似而家奥巴马呢一个嘅情况咁样啦。如果呢一个嘅领袖佢系已经唔得到民心嘅，呢、这、一个执政党咧系会自动咧选过另外一个领袖嘅。咁到底选边个领袖嘅咧？当然系选一个民意最高嘅领袖啦。因为每一个嘅议员咧都系希望可以保持翻自己嘅席位。咁如果佢哋系继续支持一个唔受欢迎嘅领袖咧，佢哋就好有机会咧就系会失去咗佢哋嗰一席啦。咁样，咁为咗保持佢哋自己嘅席位咧，佢一定咧系会选择一个即系最受欢迎嘅领袖嘅。咁样。就係咁啦，所以咧，其實英式嘅制度咧，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就係比較中意嘅，我亦都係覺得呢一個咧係一個比較民主啲嘅制度嚟嘅。就好似当年戴卓尔夫人，即系佢落台嗰阵时候，个情况都系咁。嗰阵时候咧，佢就已经咧喺呢一个国家度，喺英国啦，系开始失民心嘅吓，好多人都已经系唔想要佢噶啦。咁所以咧，系要佢自己嗰个党咧，系要。佢个党踢佢出局，咁跟住之后咧就选咗另一个领袖。咁点解个党会无端端咁样做咧？咁原因咧只不过咧系因为民意，因为民意咧已经系唔支持戴卓尔夫人，咁所以其他嘅议员咧先至系会即系用呢个投票嘅方法咧嚟到投走佢嘅咁样。咁好多时候即系你可能会谂啦吓，即系一个议会系咪可以选走一个受欢迎嘅领袖呢？咁理论上係可以嘅。实质上呢就係好少发生。咁同埋呢，如果发生咗嘅时候呢，呢一个执政党呢一定係会受到惩罚嘅。就好似呢澳洲工党咁样啦。喺澳洲啦，咁2007年呢就选咗陆克文出嚟啦。咁陆克文呢嗰陣时候呢係好受欢迎嘅。咁好多民众都好鍾意佢。虽然係咁呢，但係其实佢个党呢是极度憎恨佢嘅。原因就係咩呢？就係、是、因为呢一个人呢佢自己个人呢係好乞人憎嘅。佢呢同人讲咗一阵时候呢，佢会唔尊重人啦，大大声同人讲嘢啦，讲粗口啦。咁佢可能会甚至呢係将双脚呢就係对住你咁跟住嚟讲嘢添。即係佢会即係坐喺自己嗰张大班椅嗰度，咁跟住坐到好厚，咁跟住将两只脚呢摆喺张台上面同你讲嘢，真係咁唔尊重喎。咁同埋佢每一次有新嘅政策嗰陣时候呢，都唔会好好地呢即係同其他人商量。佢话啊我要咁样，咁跟住之后呢就即刻要发生㗎啦，咁样。咁所以呢即係佢就令到佢好多嘅即係同党嘅人士呢就好唔鍾意佢。咁就係因为呢顶佢唔信，咁同埋其实即係当时嗰个政府呢已经係冇得继续 move forward 啦，咁样。咁所以呢即係工党呢就係被逼呢就要踢走佢，就选咗 Julia Gillard 出嚟嘅，咁样。咁虽然呢即係其实即係工党佢咁样做呢其实係应该，因为根本一早都唔应该搵佢嘅，即係好多人已经一开始就话佢呢个係大话精嚟嘅，已经係讲咗好多呢一啲嘢出嚟。咁但係呢即係当时即系工党见到佢咁受欢迎，不择手段咁就哎呀就俾佢赢个选举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当时澳洲人咧系有一个被出卖嘅感觉嘅，即系佢哋话喂大佬呢一个总理系我选出嚟嘅，你哋而家咁样踢走咗佢，咁你系咪不是民意先咁样？咁所以因此咧即系虽然下一个领袖咧佢都有赢到下一个嘅选举啦，但系咧佢哋系输咗好多席嘅，甚至咧即系之后嘅加拉德政府咧，佢系冇一个 full majority 嘅，即系佢唔系一个大多数嘅政府嚟嘅，即系佢系要拉拢一啲嘅细党咧，先至系可以通过好多嘅即系一啲嘅 嘅法例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當時咧呢一個政府咧係係非常之一個冇效嘅政府嚟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人民點樣懲罰一個政黨嘅方法啦，咁樣樣。咁所以由此可見咧，其實呢一個嘅英式制度咧係非常之民主嘅，係甚至比一個美國可以直選總統嘅方法係更加民主同埋更加有效率嘅添。系啦，咁点解我哋西方国家系有一个咁好嘅民主制度呢？咁就算即系美国，我个人嚟讲就觉得佢个系统冇咁好啦。咁但系始终咧都系一个民主嘅制度，亦都系代表到民意。咁即系英国啊，同埋其他西方国家啲咧，甚至系更加唔使讲添啦。咁点解呢一啲西方国家系有即系今日现有嘅民主呢？咁其实咧就系、是、用鮮血換翻嚟嘅，咁我成日都講咧，係冇一個民主嘅制度或者冇自由咧，係白白咁咧。送俾你嘅，或者就算有嘅都好罕有啦，咁样其实最好嘅咧就系唔使有死伤就可以达到民主。咁但系其实呢一个情况咧系好少发生嘅。有边啲人系会要求民主咧？就系、是、当一个政府做得唔好嘅时候，就要要求民主。咁所以点解有好多人话，嘿，点解英国佬嗰阵时候你又唔要求民主，而家就要求民主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丢架嘅问题嚟嘅。其实呢一个，因为其实人系唔会想要民主嘅，因为其实投票有麻烦啦，咁样。如果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政府系可以好好地咁样管治一班人民，系令到所有人都开心嘅，冇人会话，诶、我而家要话事，真系冇人需要咁样。但系只不过系你个政府做得差嘅，令到民不聊生嘅，嗰阵时候人民先至系会站起来要求投票啫嘛。其实就系咁简单。咁所以民主系点样发生嘅，或者点样产生嘅咧？就系、是、当你一个政府唔好，当你政府做得差，啲人先至系会走出嚟要求民主嘅。咁所以有好多人问，即系点解英国佬喺度嗰阵时候唔要求民主？即系而家香港回归中国。而家先追求民主咁样，咁其实当你问呢一个问题咧，即系其实真系自己攞架嚟丢嘅啫，咁样系啦。咁其实真系喺澳洲或者喺呢啲西方国家啦，点解有咁多嘅好处咧？即系点解有安全、有自由、有教育、有医疗咧？其实咧都系要感激，即系好多以前嘅人咧，就系为我哋争取嘅，尤其是咧好多系打仗嘅军人。咁因此咧，所以下个星期二嘅，即系星期二。即系呢一个11月11号嗰个 Remembrance Day 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样。咁即系呢一个 Remembrance Day 咧，系叫做国殇纪念日啦，或者系停战日啦。喺其他地方又会叫做 Red Poppy Day 啊，喺美国就叫做 Veterans Day 啦，即系呢一个嘅退伍军人日啦。咁就系咧纪念咧吓，当年1918年11月11号嘅11点钟，就系喺嗰一刻咧就系、是、停战嘅。咁每一年咧喺嗰个时候咧，亦都系会有一个2分钟啊，或者1分钟嘅悼念仪式吓。咁就系咧就系、是、纪念咧，即系已故嘅军人吓，佢嘅牺牲咧就容许我哋今日咧可以活喺呢一个安全嗰度，可以有自由，可以有民主吓，可以有我哋而家今日有更加多好嘅嘢啦，咁样。咁每一年咧，即系喺呢啲国殇纪念日啊，或者系 Anzac Day 啊。通常出現嘅咧，都係一啲嘅西人，即係白人啦咁樣。咁華人咧，佢哋嘅出席率咧就係非常之低嘅咁樣。咁當我見到即係呢一個狀況嗰陣時候咧，其實係令到我好痛心嘅咁樣。咁原因就係咩咧？嗱，我自己就覺得咧，如果你係一個土生土長嘅澳洲人嘅，即係你係一個白人嚟嘅。你咧爷可能打过仗嘅咁样，咁你唔尊重呢一日嘅，其实系可以理解同埋可以接受嘅，因为你可以话，切你追求呢一个民主又唔系我话要嘅，甚至有啲人可能中意希特拉添咁样，因为而家好多噶，其实而家好多人好憎犹太人噶，即系尤其是啲左交真系超级支持希特拉，咁如果系咁嘅，即系佢哋唔走出嚟支持呢一啲日子咧，其实情有可原啦，咁样吓。咁但系我哋身为华人嘅，即系我哋系选择移民嚟到澳洲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嘅。点解咧？就系因为我哋向往呢一个自由吓，即系我哋向往呢一啲好嘅教育制度吓，我哋向往咧即系呢一个嘅安全。有言论自由，想讲啲咩就讲啲咩嘅咁样，因为华人向往呢样嘢，咁所以想去到其他国家住。中国人嘅点解即系啲物业吓要摆香港啊？即系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又或者摆喺澳洲啊、加拿大啊咁样，因为佢哋知道将啲资产摆喺度安全啊嘛，即系唔会有啲咩依郁咁跟住，即系俾国家没收啊嘛咁样。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一个咧，就系西方国家有嘅好处，而呢一啲嘅好处咧，就系即系好多嘅军人吓喺以前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咁，同埋打即系呢一个共产主义嗰阵时候，即系60-70年代，就系好多人好多嘅军人为到 我哋今日有嘅民主就係死亡。咁而我哋华人其实真係要真係感谢佢哋嗰个责任，反而係比喺呢一度土生土长嘅澳洲人呢係更加多嘅咁样。其实真係我哋喺澳洲尤其是入咗籍嘅华人呢係有一个好大嘅责任嘅。有一个好大的责任。咁原因呢就係因为呢一个国家係送咗一个好大嘅信任俾我哋。即係例如俾我哋住喺呢个国家已经係一个信任啦。即係俾教育你嘅，希望你呢一个教育係令你变成一个好人，唔会做恐怖分子嘅。呢一个都係即係一个好嘅教育啦。俾言论自由你嘅，希望你嘅言论自由係用嚟讲啲有建设性嘅嘢嘅。即係例如唔係杀犹太人啦咁样嘅呢一啲嘅言论自由啦。俾安全你嘅，或者係俾 privacy 你嘅，即係俾私隐你嘅，即係唔係等你可以即係困喺屋企嗰度做炸弹嘅。呢一啲俾你嘅所有嘅好处，俾你呢一啲所有嘅自由，其实全部都系出于信任吓。咁但系其实咧，最大嘅信任咧就系莫过于呢一个投票权，因为投票权咧就系话俾你听，嘿，我相信你吓，我信任你可以决定我哋国家嘅将来，我相信你可以决定国家嘅将来。呢一个就系投票权背后嘅意义。但是有很多华人来到澳洲呢，他是不 care 这件事的。即是这个投票的公民责任呢，即是很多人是觉得烦啊这样。又或者有很多人就说两党是什么不知道的。这个人啊，我不投他了。为什么因为他太样衰了，即是人是这样讲的是不是。所以即是当我见到这些的情况的时候呢，就令到我非常痛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这样做呢，你 betray 咗人哋俾你信任，你出卖咗人哋俾你信任。咁当係有一大班华人都係咁样出卖呢一个信任嗰陣时候，你係俾啲西人知道啊，俾啲西人睇到嗰陣时候，其实係反映晒成个华人社区都係咁样嘅。咁所以即係其实OK， 即係有一啲华人佢哋即係得到呢一个信任之后唔好好看待佢。其实呢样嘢係直接影响我㗎咁样。咁所以即係有好多人即係都係问即系点解我咁爱国？点解我咁忠于澳洲？点解唔首先当我自己香港人啊？话点解唔首先当我自己系华人先啊？即系你黄皮肤咁样。咁即系我嗰个睇法就系点咧？就系、是、澳洲系俾咗我一个信任吓，俾我教育啊，俾我自由啊，即系咁多呢啲嘢。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澳洲俾咗我投票权，即系我知道澳洲嘅将来系揸喺我自己只手嗰度吓，即系我可以同一众澳洲人就不分彼此咁样可以投票嚟决定呢一个国家嘅将来系点。同埋另外咧就系因为身为一个即系喺呢一度即系入籍变做澳洲人嘅华人咧。我是要呢作一个宣誓的。其实入籍的人全部都要宣誓。在这个宣誓的时候呢，你是宣誓过你是只忠于澳洲。咁所以如果我唔咁样做呢，其实呢即係我係违反呢一个嘅宣誓囉，咁样违反宣誓係要落地獄㗎囉。咁所以即係有好多人即係佢嚟入籍啊咁样，佢唔试入籍係咩嘅嘢，即係佢唔尊重呢一个程序。所以佢会话哎入籍呢啲叫唱歌咋嘛，呢个真係入籍当唱歌，即係佢哋唔觉得入籍系咩一回事嚟嘅。咁但係其实即係另外一方面，人哋西方国家佢係俾咗好大嘅面子嚟，俾咗好大嘅信任嚟。但有好多人呢就係、是、冇珍惜呢样嘢嘅。咁所以由此可见呢，即係好多华人嚟到澳洲同埋其他嘅西方国家呢，其实都系呢一啲非常之差嘅公民嚟嘅。即係容许我咁讲，即係有好多嘅华人嘅移民呢，华籍嘅移民呢，都系一啲非常之差嘅公民嚟。即係我唔系话个个都系咁呀，即係我尤其是唔系讲緊我自己啦。咁但係概括性嚟讲呢，好多呢系一啲差嘅公民嚟嘅。咁我点样可以见到呢？即係头先我讲一个例子啦。咁另外一个例子呢，就係、是、有好多嘅华人移民嚟到澳洲同埋其他西方国家之后呢，就系、是、反而呢系变咗反民主嘅。系啦，其实有好多人系选择嚟啲西方国家，其实都系为咗民主，为咗自由，为咗等自己嘅子女有一个好啲嘅将来。如果唔系，点会无端端移民呢？即系你以为好过瘾啊？因为移民你系放弃你嘅朋友，放弃你嘅家人，放弃你自己所熟悉嘅环境，系一个好大嘅牺牲嚟。咁点解呢一个牺牲值得呢？就系、是、因为你向往呢一啲西方国家有嘅好嘢，民主、自由、免费医疗、教育、投票，即系各样呢一啲咁重要嘅嘢。咁但系有好多华人嚟到澳洲嗰阵时候咧，慢慢咧就系会失去咗呢一个嘅价值观嘅，反而咧就系变咗咧，即系亲 共产嗰一边添，即系呢一个咧，我永远都唔明噶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咧系一个好正常嘅现象。咁喺上个礼拜咧，即系喺陶杰光明顶嘅节目里边咧，就喺网上咧引起好大回响啦，因为咧就系有一个嘅美国嘅公民啦吓，咁佢咧就系呢个嘉宾主持，咁佢讲咗一啲说话咧，就令到好多人好嬲嘅。佢咧基本上咧就系话啊，即系喺香港有乜理由咁样阻住条路噶？即系喺美国我哋都唔俾呢啲事情发生啦，呢啲系不可接受嘅咁样样。咁另外一方面咧，佢就话啊，唔系啊，佢警察咧系非止克制嘅咁样样。即系咁，所以佢讲呢一啲说话咧，就令到好多香港嘅听众咧就系非常之气愤。即系佢嗰个论点就系咩咧？就系话哇，大佬你条友仔吓，即系你入咗美国籍。啊、你身为美国人，你可以享有美国嘅民主，咁而家人哋系争取紧你自己喺美国有嘅嘢，你就阻止人哋争取或者批评人哋咁样争取咧，系咪路啊咁样？咁呢一个讲法咧系真系好有 point 嘅咁样。咁但系真系我都理解点解呢一个情况会发生嘅，就系因为喺澳洲咧，其实你会睇到即系六七八成嘅即系佢嘅岁数嘅人咧，其实都会讲类似呢一啲嘅说话嘅。咁原因咧就系因为尤其是如果系八九十年代嚟到澳洲嗰阵时候咧，其实如果你系要接触到香港嘅媒体啦吓，基本上咧就系冇乜可能啦咁样，因为嗰阵时候又冇得上网啦咁样。咁我记得即系我细个嗰阵时候咧，即系我大部分嘅成长嘅时候咧，都系冇得上网嘅。我系去到中学先至开始上网嘅啫。咁所以喺小学啊同埋初中嗰段期间咧，即系如果我系话听音乐啊咁样咧，全部都系咧听翻即系阿爸阿妈嗰啲，即系八九十年代啊，即系张学友啊、许冠杰啊、谭咏麟啊，即系听晒嗰一堆嘅，咁其他嗰啲歌手咧，即系喺中间九十年代嗰段时间 ，until 有得上网嗰段时间咧，嗰段时间嘅 popular culture 我系完全冇接触过嘅。咁但系到我有机会可以上网啦，咁样样，即系去到高中啦嗰阵时候可以上网嘅，咁我开始听下 Twins 啊嗰啲，咁就真系可以 download 到节目啦，咁样样。download 歌啊咁样，哇！但系嗰阵时候，如果话要真系 ，for example 要 download 一只碟咧，真系用成日时间咁样样嘅。咁所以真系其实咧，真系有好多八九十年代嚟到澳洲嗰啲人咧，即系佢哋唯一系可以接触到华人媒体嘅途径，或者香港发生啲咩事嘅途径咧，就系咧透过一啲嘅喺海外版嘅一啲嘅华人报纸。咁呢一啲华人报纸咧，其实基本上系全部亲中噶啦，吓，即系好似澳洲星岛日报啊咁样。咁其实已经系全部亲中噶啦。咁呢样嘢咧，其实即系你都唔可以点样怪佢嘅，因为其实即系呢一啲嘅报纸咧，佢哋系生意嚟嘅，吓，佢哋系生意嚟嘅。咁佢哋咧都系旗帜鲜明嘅，咁佢哋呢一个系佢哋唯一可以赚到钱嘅方法。即系如果你喺澳洲搞民主嘅报纸咧，你系一定系会执笠嘅吓，咁所以就冇办法可以做到嘅。咁所以有好多嘅华人咧，即系佢哋系睇好多呢一啲嘅报纸咧，佢哋基本上咧係俾人荼毒咗，係俾人洗咗腦嘅。即係你諗下，如果你係睇足二十年大公報，你出嚟最後會變咗啲咩人？咁所以即係其實喺澳洲就有一個咁嘅情況啦，咁樣。我相信咧喺美國咧都係一樣添。咁其实咧呢件事咧就系不单止咧就系一啲私营嘅媒体，甚至系政府嘅媒体咧都系有个咁样嘅现象嘅。咁我成日都讲关于 SBS 啦咁样，即系好似当时路姆西嗰阵时候佢又唔报啊，咁佢嗰个即系雨伞革命嗰阵时候，即系佢又即系讲到话即系啲学生系游击者啊咁样，即系总之佢嗰个立场咧。就係、是、即係同香港嘅民主派咧係非常之唔同。咁同埋喺西方國家咧，基本上你係唔會聽到有任何支持民主嘅聲音嘅。嚇，咁其實即係呢一個現象咧，真係非常之 disgraceful 嘅，即係非常之差勁嘅。咁。其实呢一个咧，亦都唔系咧，就系局限于喺华人社区系咁样样。因为咧，即系我哋喺西方国家咧，好多所谓嘅难民咧，系会嚟到即系寻求庇护啦，咁样样。即系佢话：哎呀，你收留我啦，你收容我啦。即系如果唔系我翻屋企咧，即系我会俾人斩死啊，咁样样。咁例如斯里兰卡人咧，有好多人咧就系会嚟到澳洲啊，咁样或者嚟到好多唔同嘅西方国家咧，咁就系寻求庇护嘅。吓，即系佢话如果我翻翻去咧会死嘅，咁但系咧之后就发觉咧系有即系呢个系一个加拿大嘅数据啊，有70%嘅斯里兰卡人咧嚟到即系加拿大之后，好啦，攞咗呢一个居留权啦，或者公民啦，吓，或者做咗公民啦，佢哋咧系会 是会定期呢返返去斯里兰卡放假或者做生意啊，或者同家人团聚嘅咁样。咁就係讲大话啦。咁所以其实即係呢一个情况都係非常类似嘅。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嘅移民嚟到一个嘅西方国家呢，佢哋嗰个行为呢其实係非常差嘅。咁所以其实真係难怪种族歧视。之后会再讲啊。咁所以一方面即係点解令到咁痛心，即係有咁多华人系一个唔好嘅公民呢。咁第一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啦，即係你就系向往自由去到一个自由嘅国家。咁但係去到一个自由国家嗰陣时候呢，就背弃咗自由个咁样。咁同埋另外第二方面点解係差嘅公民呢，就係因为呢佢哋係会唔尊重佢住喺嗰度嗰个国家嘅。即係有好多嘅澳洲嘅公民啦，嘅华人公民呢就係唔尊重澳洲嘅咁样。咁我点样最睇到呢样嘢呢，就係喺呢一个嘅Remembrance Day 啦，或者 Anzac Day 啦，即係一啲纪念军人嘅日子。就是冇人出席喎，甚至係 Australia Day 啊，即係澳洲国庆日嗰啲，即係都唔鍾意出席嘅咁樣。咁其实呢一个呢係好有问题嘅，即係好似我头先所讲，即係你就係因为向往自由你先嚟呢一个国家嘛。咁你嚟到嗰陣时候，而家就话俾你听，嗱你点解有呢一啲自由呢，就係当年呢啲人呢就係为你流血而死，咁你今日就可以有自由啦。咁但係你完全係可以不理呢一件事㗎。好啦，咁你有你免费嘅教育啦，你有自由啦，你咩都攞晒啦。咁但係你就当人哋老衬喎。咁有啲咩情况呢，就係成日都指证人哋呢，就话人哋种族歧视咁样。你去到图书馆嘅，即係有一啲嘅有一啲单章係淨係写英文嘅，冇中文啊，哦冇中文呢、這个歧视嚟㗎吓，淨係得繁体字啊，冇简体字嘅呢个歧视。即係你係点解需要所有人就你呢，西方国家係有啲咩义务係要就你嘅呢？连中国人自己都有一句说话叫做入乡随俗，或者新来新猪肉。西方国家都有，即是这个叫 initiation 或者 trial by fire。意思就真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新来的人，你不要要其他人就你，你要就返其他人，你係要进入人哋嗰个社会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即係即係移民咗之后，佢係 expect 人哋係要 serve 佢，即係要人哋侍奉佢，係要人哋就佢，要咁样先得喎。即係西方国家点解佢哋有呢一个多元文化政策呢，就係因为西方国家佢哋係 gentleman， 即係佢哋係绅士。佢哋呢就相信呢，我敬你一尺，就希望呢就你敬返我一丈。咁样。咁所以呢，即係佢哋就係想有呢个 multiculturalism， 就係希望大家呢就係可以融入大家嘅文化。咁就係因为佢哋自己係呢一个叫做host 啦，即係佢哋当係一个即係主持或者主办国啦，即係好似呢即係佢係一个主人家咁样。咁所以主人家呢就首先呢做一啲有礼貌嘅行为先。咁所以每一年呢澳洲呢即係都係会庆祝呢一个农历新年嘅咁样。咁就係庆祝呢一个亚洲文化啦咁样。咁亦都係希望呢更加多西人呢可以经历呢即係新年嘅热闹咁样。咁好啦，鬼佬就而家做一个咁嘅活动送俾你咯，即係佢係用即係纳税人嘅钱就搞好多 Chinese New Year， 就送一个活动俾你，就送俾你啲 Chinese 咁样。好啦，咁佢嗰个希望就係咩呢，就係希望好啦，我停战日，我 Remembrance Day， 或者我呢个 Anzac Day 嘅，我希望有多啲华人係可以参加。咁但係有冇人参加呢，就是冇人参加嘅。咁所以佢哋就係希望有一个叫 mutual respect， 即係大家互相係尊重。咁但係其实呢一个尊重呢其实係得一边嘅啫咁样。即係又好似咩呢，即係好似我同个 friend 睇戏，我揸住薯片佢揸住糖嘅。咁跟住我话喂你想食你食啦咁样，即係我话我啲薯片啦，哦你想食你食啦咁样。咁跟住之后佢话哦好啊，咁跟住之后就不停食我啲薯片喎咁样，但係我冇所谓啊，即係我咪食囉咁样。咁跟住之后呢我好想问我可唔可以食粒糖啊，咁跟住佢唔得喎。即係可唔可以做人咁样呢，你可以嘅，咁但係就唔係几好。同埋如果你係咁样做呢，人哋係会歧视你，人哋下次咪唔请你睇戏囉。咁所以个情况就係咁囉。所以好多即係啲中国人话啲鬼佬几种族歧视啊，你问返你自己点解人哋歧视你先啦、啊、大佬。你有冇融入人哋社会先。所以呢华人呢就有一个好乞人憎嘅习惯呢，就係好鍾意呢就係批评啲鬼佬呢话人哋系种族歧视嘅咁样。咁但係即係嗱，即係我头先就讲一个理由啦，就係、是、基本上华人呢，即係人哋已经系敬咗你一尺嘅。你可唔可以敬返人唔使敬一丈，你敬返人一尺都好啊，即係你俾返少少即係尊重人哋都好。但係华人基本上系冇咁样做嘅。 咁同埋再者就係咩呢？再者呢，其实即係我当然係家歧视唔啱啦，但係呢我觉得排外係正常嘅。我觉得排外係正常嘅。好啦，咁例如我当你一个继母，咁跟住即係或者继父啦，咁样。咁你去到一个新嘅家庭嗰陣时候，即係你可唔可以去到呢个家庭咁样之后就话，哇，有冇搞错，啲細路仔唔听我话嘅，有冇搞错啊？即係你唔可以咁讲㗎嘛。即係你要做好多嘢嚟到氹啲小朋友，咁跟住啲小朋友慢慢先尊重你，或者甚至你可能係点氹佢，啲小朋友都唔尊重你添。因为啲小朋友系想见返佢自己阿妈，佢唔当你呢个 auntie 系阿妈，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即係我即係好似我咁啦，即係我係平时搞婚礼嘅咁样。咁其实即係而家喺现今嘅世界里面呢，离婚呢係非常之正常嘅咁样。即係我唔係讲我结婚嗰啲 couple 啦，即係我讲佢係父母啊，即係好多父母呢即係都系离咗婚或者离过婚嘅。咁係有好多嘅继父啊继母咁样。咁我系喺啲 wedding 嗰啲嘅 speech 嗰度呢，即係一啲致辞嗰度呢，系听过系有好多嘅嘅 couple 啫，即係佢哋讲返自己继父或者继母啦，就係话即係一开始呢係好唔接受佢嘅。咁但係就係透过呢一个继父继母做过好多嘢嚟到表达对呢一个小朋友嘅爱，先至係最后得到尊重。咁跟住呢即係佢今日呢即係结婚嗰时候呢就叫返佢做爸爸或者叫返佢做妈妈。呢个系令人非常之感动。咁点解咁感动呢？就是因为你见到即係呢一个继父或者继母係做好多嘢希望得到呢一个小朋友欢心。咁最后佢係赚取到呢一个嘅尊重。呢一个尊重你係唔可以要求人哋送俾你。呢一个尊重你係要自己赚取返嚟。咁所以冇理由一个继父或者继母就去到一个新嘅家庭，咁之后就说，哎，啲细路仔唔尊重我，有冇搞错？係唔可以咁嘅。你係要做更加多嘢嚟到赚取人哋嘅尊重。如果你係移民， exactly 就係咁樣樣，即係你嘅小朋友係鍾意打棒球嘅，咁跟住你咪特登買套棒球，咩啫，跟住邊個即係你同我打棒球好冇啊，咁樣，即係好多时候要做啲或者你係咪想睇嗰个 concert 啊，我买咗两张飛俾你，即係如果你睇好多美国嘅电影呢，即係都有呢一啲嘅桥段嘅。咁点解呢？就係因为排外係人性，亦都係正常嘅。如果你係外来人，你其实呢係唔可以要求其他人要接受你，反而呢你其实你自己呢係要做更加多嘢，你要得到其他人嘅尊重。係啦。又或者你有一个新学校嘅新同学，即係你係去到一间新嘅学校做插班生，啱啱开始嘅咁样。咁你如果係要同啲同学打交道，你係咪要送啲礼物俾佢呀，送朱古力俾佢呀，我食嘢嗰陣时候大家一起食啲呀，你係咪要做啲咁嘅嘢，定係你要求我係一个新同学，我话坐喺后面嗰行㗎啦，翘住隻手，你嚟同我倾偈呀。啊，你唔同我倾偈啊！我你歧视我啊！你排斥我啊！你边个啊？你做咩排斥我啊？一个新嘅学生可唔可以咁做呢？好明显系唔可以咁做啦。甚至喺呢一个美国嘅歌剧，即系呢个《Sound of Music》吓，声乐飘飘处处闻，都系咁样样噶。当阿 Maria 啱啱去到即系呢一间新嘅屋企，即系嗰阵时候要凑呢一班嘅小朋友咧，嗰班小朋友一开始有冇尊重佢咧？梗系冇啦，即系佢话：诶，你讲啲名俾我哋听下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即系有啲系唔肯讲，咁有一啲就话咧：你估唔到我啦，咁样样。咁点解咧？就系因为佢哋排外啊嘛。咁最后 Maria 咧要做啲咩咧？就教佢哋唱歌啦，就同佢哋出去玩啦，就整衫佢俾佢哋啦，就整衫俾佢哋啦，就车衫俾佢哋啦，去出去野餐啦，搞好多唔同嘢，同佢弹吉他啦，搭火车啦，踩单车啦，即係做咁多呢一啲嘢嚟到同呢一班嘅小朋友建立关系。就係咁啦。阿 Maria 有冇可能会话，哇，有冇搞错，你班小朋友你咁唔尊重我，唔得，我要求你哋尊重我，佢有冇可能咁啊？佢梗係冇可能咁啦。如果佢咁样做嘅时候，人哋会唔会俾尊重佢啊？就更加唔会俾尊重佢啦，係咪先。好，我哋转头返嚟再讲。 澳纽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就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这里那里，到处都听到。 每年11月11日，英联邦国家都会举行国殇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 原称停战日。这个纪念日是于1919年11月7日由英国乔治五世创立，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结束。在早上11点正，全国会静默1分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超过41万澳洲年轻人响应呼召走上战场，在5个士兵里面有1个永远都回不到家。 Remembrance Day 是提醒后人自由民主得来不易，我们今天可以做的只是感恩和纪念。在今年的 Remembrance Day， 请参与你城市的纪念活动，或在工作地点自行发动纪念仪式，永不遗忘， Lest we forget。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翻返嚟第二节嘅澳楼广东道澳洲路边社嘅逢星期四见面啦，大家好，我系世聪，冇错啦，就继续咧就呼吁大家咧就系参与呢一个11月11号停战日嘅呢一个纪念仪式啊，咁呢个纪念仪式咧，相信喺你嗰个城市啊，又或者系城镇啊，就一定有噶啦，咁样吓，就算冇嘅咧，又或者你要翻工嘅咧，即系都即系邀请大家咧喺自己嘅工作地方咧就系自行发动吓，咁点样发动咧？我上个节目有讲嘅，所以大家系可以听翻啦。好啦，咁头先咧就讲到关于排外啦，咁样就系话咧即系。有好多人咧就系啲鬼佬好种族歧视咁样，咁即系我嘅论点咧就系话人哋歧唔歧视你咧，其实咧系嗰个责任咧就唔系喺人哋度，其实我责任咧系喺自己度嘅吓。咁点解我咁样讲咧？就系因为每其实。排外咧係一個正常嘅反應嚟嘅，咁但係即係當人哋係排外嗰陣時候，你係做啲乜嘢嚟到賺取人哋嘅尊重，或者賺取人哋嘅嘅接受咧咁樣。咁頭先我講幾個方法啦，咁樣你就係要即係你要對人好咯，首先就咁，同埋你要融入其他人嘅社會咯，你要入鄉隨俗咯，你要同人建立關係咯，你係要做曬呢啲咁嘅嘢咯。咁但係華人社區咧，基本上係冇做到呢一啲咁嘅嘢嘅。咁 instead 佢做啲咩咧？佢就時常咧就係即係企喺屋頂嗰度大嗌，就指證所有人話其他人種族歧視，同埋站立咧喺一個嘅道德高地之上。呢一個先至係真正種族歧視嘅引發點。点解人哋对你歧视？其实就系因为你不停指证人哋话人哋歧视咁样。我就用翻头先嗰个 example 啦，即系如果你是一个继母，你入到去一个新嘅家庭，你系 expect 人哋尊重你嘅，你系 expect 人哋爱你嘅。咁但系你自己坐喺度咩都唔做嘅，嗱，即系你自己喺个窗台嗰度食烟，咁跟住之后咧个细路仔咧唔想同你倾偈，因为佢唔中意你嘅。咁跟住之后，你个死细路，你做咩唔尊重我？我系你个阿妈嚟嘅，你做外人嘅，又或者你做呢个观众嘅，你觉得呢一个阿妈系咪好人？你见到佢就作呕啦，系咪先？好啦，另外啦，就系呢一个咩啊？呢一个学校嘅新学生嘅吓，好在头先所讲啦。嗱，如果你系坐喺后边嘅，坐喺后边嗰排，咁跟住你系要求人接近你嘅，你又唔接近其他人嘅，咁跟住之后你话我系唔会同你倾偈噶啦，你同我倾偈先啦。你觉得呢一个小朋友会唔会有朋友咧？好明显就唔会啦，吓咁样。好啦，咁另外啦，如果你係喺 Sound of Music 嗰度嘅，即係我哋个个都好鍾意Julie Andrews 所饰演嘅 Maria 啦，咁样。好啦，咁如果呢一个 Julie Andrews 佢一开始唔係教啲小朋友唱歌啊，同佢哋建立关系啊，同佢哋买生果啊，即係搞咁多呢一啲嘢，佢一开始呢就坐喺间屋嗰度，嗱，小朋友，我要你尊重我啦，因为我係你嘅管家，你唔尊重我呢就係你嘅错。你如果唔尊重我咧，就系你排外。你谂下，如果佢咁样讲嘅，你会唔会鍾意呢一个角色啊？你梗系唔会啦。咁但係正正就係华人喺世界各地下喺唔同嘅国家就係有呢一个咁样嘅态度。佢哋接受咗咁多西方国家送俾佢嘅好处，送俾佢嘅尊重。但係呢佢哋就乜都唔俾返出嚟㗎喎。即係其实你只不过係要融入社会啫。 即系你系想进入呢一个社会，咁人哋系欢迎你进入嘅，但系你自己系唔进入呢一个社会，咁所以其实个问题系喺你度咯，咁样样。好啦，咁有好多人话，喂，说话唔系咁讲，即系我哋中国人系有好多嘅贡献嘅，嗱，你睇我哋喺呢度开咗几多生意啊，睇我哋做咗啲咩啊，咁样样。好啦，呢一啲系好嘅。咁但係你要問你自己，咁你自己喺做生意呀、啊、或者做好多呢一啲嘢裏面，你自己有冇得着先，定係你係出自你自己嘅好心所以先做呢啲嘢先。其实基本上最后你做呢啲嘢都係为咗自己。我唔係话真係有成功係唔好啊，即係我都鼓励大家要成功啊，咁但係唔好因为你自己生意好成功，咁所以你就係一个大慈善家啦。阿雪话即系唔系咁样讲咯，你只不过系见到呢个国家有好嘅机会，咁你系利用呢一个国家有嘅好嘅机会而最后得到成功，咁我都好恭喜你，你咪系呢一个嘅社会嘅受益者咯，咁你系咪应该有一个感恩嘅心呢？但系事实上最后咧就系大部分嘅华人咧嚟到澳洲咧，佢就系冇呢一个感恩嘅心。咁仲咧係時常指正其他人咧，話其他人係種族歧視啊，咁佢就讚揚呢一個多元文化幾好啊，就話我哋大家係要 diversity， 大家係要多元化啲，我哋咧係要互相尊重，成日咧真係都坐喺呢一個嘅道德高地咧就講呢一啲咁嘅説話。咁但系其实内里系咪真系相信呢一样嘢嘅咧？咁我哋喺澳洲咧，其实就见到咧就唔系嘅。我记得之前几个节目即系都讲过关于呢一样嘢嘅。咁但系咧，即系之后咧就再发生咗几件事嘅。咁就系关于咧，即系呢一个雪梨市政府咧，每一年咧即系都系搞呢个叫 Chinese New Year， 即系农历新年嘅活动嘅。咁咧就喺一年里边咧就系摆成个零礼拜啦，咁样样。但是在即係上年同埋前年咧，佢就有啲眉目咧，就係開始咧想將呢一個活動咧就變成 Lunar New Year， 即係叫做農曆新年，唔再叫中國新年啦咁樣。咁其實即係喺澳洲有好多其他 council 已經係改咗名，咁但係雪梨 council 咧係仲未改。咁原因咧就係因為呢一個華人勢力咧就非常之大啊。咁我上次咧就講過關於咧，即係有其中一個橋領喺一個啲嘅即係社區活動嗰度咧，就係用中文同埋英文解釋呢一樣嘢啦。咁但係佢就解釋得一塌糊塗嘅，因為咧佢因為其實最主要就係咩咧？就係因為其实好简单啫嘛，因为其实而家因为佢叫 Chinese New Year， 咁佢有一个即系类似董事局啊，即系有一个 board 啦，或者有一个议会啦，有一个 committee 咧，就系 look after 呢个嘢嘅。佢叫 Chinese New Year， 咁当然喺呢个 committee 里边就好多 Chinese 啦。哇，大佬，咁但系当你变成 Lunar New Year 嗰阵时候，咁你咪要侵埋韩国人、越南人、日本人玩？有冇搞错？咁我哋华人，我哋咪失去势力咯？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只不过系真系喺澳洲华人社区嘅领袖，佢系自己想有更加多权利嘅一样嘢嚟，即系只不过系咁，但系点解佢一路解释唔到咧？就系因为喺中文你系唔会叫中国新年噶嘛，大佬，你系叫农历新年噶嘛，所以根本佢其实呢一个要求咧，根本系唔 make sense 同埋不合理嘅，因为佢哋咧就话嗱，我哋咧中国人咧就系叫做农历新年嘅，但系咧佢哋咧鬼佬咧，佢而家咧就要将呢一个农历新年咧就叫做中国新年，佢就将呢一个中国新年咧就变成农历新年，即系总之咧，嗱，我哋中国人咧就系叫做Lunar New Year， 叫做农历新年啦，咁样样。嗱，咁但系咧西人咧佢就会叫做咧Chinese New Year 嘅，但系佢而家咧就唔想叫 Chinese， 即系佢唔想有 Chinese 呢个字，佢就叫做 Lunar 啦。咁我哋因为大家系 Chinese 咧，所以我哋应该咧支持佢叫 Chinese New Year 啦。跟住就讲咗一堆咁样嘅说话，咁但系即系两个谬误就系咩咧？第一咧就系根本我哋华人都唔叫佢做中国新年，根本就叫佢做农历新年。咁同埋第二咧。呢一个系一个纳税人俾钱嘅活动嚟嘅，大佬，即系有韩国人、有日本人、有白人、有越南人，即系个个都有俾钱嘅，即系你华人社区凭乜嘢，即系要一定叫呢一个做华人嘅，即系 Chinese New Year 咧？其实呢一个系冇可能，亦都系站不住脚嘅咁样样。咁同埋最抵死就系咩咧？就系呢班友咧，即系佢成日咧都系讲关于即系我哋系有几中意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几好啊！我哋应该多啲多元文化活动啊！咁但系即系喂，佢而家咪将呢个农历新年更加多元化咯？哦，而家你就唔制啦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到最后呢班人，佢哋系咪真系有一个心系支持多元文化，或者佢哋系咪真系相信？diversity， 佢系咪真系相信多元化咧？咁样，咁其实真系喺呢一件事，我哋睇到其实佢系唔系嘅，即系佢系嚟到呢度，净系都系为咗佢自己嗰、那个个人嘅利益咁样吓。咁所以即系我相信，真系有好多即系西人睇到呢样嘢咧，即系会觉得你班中国人好肉酸咯，你明唔明啊？吓，咁所以即系 for 我嚟讲咧，即系点解我系咁 即係喺呢件事裏面呢，即係我都即係講得清楚啦，就係我係支持呢一個活動呢，就係改成農曆新年嘅，雖然我係 Chinese 下咁樣，我係支持呢個活動呢係叫做農曆新年嘅。最主要嘅原因唔係因為我係 Chinese， 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你呢一個講法係站唔住腳呀，同埋當俾鬼佬知道你係有一啲咁肉酸嘅行為嗰陣時候呢，其实真系好核突噶，即系你系会令到成个华人社区系蒙羞嘅，系令到成个华人社区系觉得你哋呢班友系一班前言不对后语 hypocrite， 同埋一班自私嘅人咁样样吓。所以即系其实我哋华人成日都话其他人种族歧视，我哋点样可以阻止人哋种族歧视？我哋唔系要将我哋嘅目光注视喺其他人做啲咩，我哋系要注视翻自己，睇下自己有啲咩可以做，令到人哋可以接受我哋，或者令到我哋可以更加融入呢一个社会。咁其中一个最好嘅方法呢，就係喺呢一个嘅 Remembrance Day 啦，即係国殇悼念日啦，又或者 Anzac Day 呢就出席咁样。咁所以即係今日都借呢个机会呢，就好快讲一讲关于呢、这个即係 Anzac Day 嘅呢一个嘅历史啦咁样。咁其实呢，即係呢个系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嗰度嘅开始嚟嘅咁样。点解呢一日系对澳洲同埋纽西兰咁重要呢？因为其实呢，即係开始打仗嗰陣时候呢，澳洲同埋纽西兰呢系一个比较即係年幼嘅国家，只系建国咗13年，但已经呢照打一场咁大嘅战役啦。咁就系第一次呢，就即係澳洲嘅军队呢，就系自己澳洲嘅军队，就唔系英国嘅军队啦。所以即係呢一个即係 Anzac 嘅呢一个嘅军团嚟讲呢，系有一个好大嘅意义嘅象征嘅。咁嗰陣时候呢，即係英国就派咗呢一班 Anzac 啦，即係澳纽军团啦，即係澳洲同埋纽西兰嘅军队呢，就去咗呢个伊斯坦堡，或者如果你睇 TVB 叫做伊斯坦堡二啦，因为即係虽然英文好好地叫 Istanbul,伊斯坦堡，咁但係呢，因为我哋要走返普通话嘛，所以叫伊斯坦堡，就叫伊斯坦堡2R 咁样就叫做，咁唔知你鍾意边个啦。咁其实当年呢，佢嗰个计划啦，溝通啦，同埋訓練呢都係严重缺乏嘅。咁所以当时其实呢一个嘅 Gallipoli Landing 呢，即係嚟到呢一个地方呢，完全呢係一个嘅嘅 disaster 嚟嘅，即係个大灾难嚟嘅。一开始呢，佢因为落地嗰陣时候呢，已经係落错咗地方。唔知有冇睇过 Saving Private Ryan 呢套戏呢，即係佢就係落咗一个沙滩嗰度。咁然之后要由个沙滩呢就係攻上去一个嘅即係山上面。哇，呢一个係一个几难嘅事呢。咁所以就係喺嗰一日，即係第一日呢，就已经係死咗好鬼多人啦咁样。咁跟住最主要原因呢，就係因为佢落地方嗰陣时候落错咗，佢就往北上，就上北咗少少，因为嗰一日吹大风啦咁样。咁跟住之后有另外一个好出名嘅战役呢，就叫做 The Long Pine Battle 咁样。咁嗰一次嘅战役呢，就係因为呢缺乏呢一个嘅溝通啦。即係嗰陣时候，即係双方嘅军队呢，就係大家面对面啦，咁就係即係嗰啲掘咗啲地洞嗰度啦咁样。咁嗰陣时候呢，即係长官呢就要求佢要冲出去喎。咁但係冲出去呢就一定会死嘅。因为即係对面嗰啲全部系机关枪嚟嘅咁样。咁嗰陣时候即係喺前线嗰啲嘅即係军师已经同后面嗰啲讲啦，咁就喂唔得喎咁样冲。咁但係即係下面呢就话唔得，一定要冲咁样，咁所以就冇办法啦。咁嗰阵时候咧，就系有好多非常之忠心嘅，即系呢个士兵咧，明知跑出去会死嘅，佢哋都照跑出去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咧，系一个成为澳洲嘅一个非常之出名嘅故事，就系讲到澳洲军人佢嘅英勇，咁同埋即系佢哋大家对大家嘅忠心。咁同埋有另外一个字呢，就係、是、叫 mateship, 即係、就是、因为我哋喺澳洲呢时候 good day mate 咁样，即係好多人都识呢个字㗎啦，即係美国你唔会讲 mate 啦，因为 mate 系一个即係好亲密嘅女朋友先会叫 mate 咁样。咁但係其实喺澳洲呢 ,mate 即係老友啊咁样，或者阿哥啊，即係咁样都叫阿 mate 嘅咁样。咁就係喺嗰个战役之后呢，就出咗一个好出名嘅澳洲字啦，就係、是、叫 mateship, 即係呢一个 mate 嘅精神。咁意思就真係咩呢，即係如果係即係用中文譯返啦，即係最 close 呢，就係譯咗做兄弟情。因为当大家喺战场咁样出生入死过呢，大家係变成咗兄弟嘅。咁就係度过咗呢一个嘅第一次世界大战呢，澳洲呢就成为咗一个即係喺政治方面係比较一个成熟啲嘅国家啦咁样。咁同埋呢即係即係呢一个 國家的身份呢，就是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就是成长出来，就是在这个战役那里开始的。在这个战役那里呢，就是有20%的军人即出咗去之后咧，即系翻唔到屋企啦，即系死咗啦咁样样。咁亦都系有更加多咧，系一系被俘虏啦，或者系一系受伤嘅咁样样吓。咁即系所以你试想下，如果系你有你自己家人或者你自己系本人喺呢一个仗或者系其他嘅仗系曾经系打过嘅，系出生入死过嘅，你系为呢一个国家，系为民主，系为自由流过血、受过伤，或者系死过，或者系甚至系做过俘虏嘅，有边啲人进入你嘅国家嗰阵时候，你会唔会特别小心呢？或者你会唔会有一个正常排外嘅一个嘅态度呢？即系当一个人嚟到嗰阵时候，你会唔会即系用脑谂一谂啊？即系啊，到底我咁辛苦争取呢一个民主，我受过伤，我可能冇咗两只脚，呢一个人会唔会同我一样咁争取民主呢？或者咁相信民主呢？呢一个问题必定系会喺呢一啲军人或者军人嘅家人或者尊重澳洲历史嘅人，一定会有呢一个问题喺个脑嗰度。呢一啲咧就系叫保守派啦。佢一定系会有呢一个问题，咁而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问得非常好嘅问题，因为如果你系入咗一班即系唔相信民主嘅人嚟到呢一个国家嘅，你点解要为呢一啲人咁样牺牲？咁所以即系你谂下，如果一个退伍嘅军人曾经系为国家牺牲过，吓佢可能有啲阿哥啊或者细佬啊喺佢战场侧边同佢一齐死啊，或者系死过。吓，但系佢就幸好可以翻翻屋企。你谂下，如果佢系见到一个中国人。咁跟住即係揸住两张选票，咁跟住之后就话：咦，我投边个好啊？诶、欸，我唔识㗎，我揀咗靓仔㗎啦，咁样。又或者係用中文讲嘢，唔讲英文嘅。你諗下呢一个军人见到呢一个中国人嘅时候会有个咩諗法？其实真係呢个唔难諗嘅，所以你唔好成日话人哋点样即係歧视你。我哋要问返自己华人社会到底喺呢个国家有啲咩贡献，同埋有冇尊重过人哋送俾我哋民主嘅呢一份礼物。其实在香港的情况都不是太不同的，因为香港是透过很多的时间才是有一个斯文啊，即是不在地下屙屎啊，不四围吐痰的一个的文化这样的。而香港人也都是非常 proud of 这个文化，他也都 是想 keep 住这个文化，是不想人家染污这个文化。所以为什么有些大陆人来到屙屎吐痰啊，即是他们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这个反应是正常的。因为你以前是这样，你已经是即度过了很多时间，你已经是即系成长咗啦，你已经系进化咗啦，你唔想好似翻翻去以前咁样。香港人对于呢一件事咁紧张系情有可原嘅。咁但系如果我哋谂深一层，到底呢一啲嘅文化系边个所创立嘅呢？系香港人自己本身啦，定系英国人呢？香港人有冇为即系呢一啲唔喺地下屙屎啊，唔吐痰啊，咁斯文嘅呢一啲嘅态度啊，即系有冇人系为咗呢一啲嘢而死亡啊？系冇嘅。纵使是这样，香港人已经是对香港这些的文化禁着紧。那何况澳洲呢？咁即係有好多人话咁样讲，即係我係即係支持种族歧视啦。咁但係其实我绝对唔係嘅。因为点解呢？我嘅意思只不过係话呢，华人如果係觉得人哋歧视佢呢，其实个责任唔喺人哋度，个责任係喺自己度，係要赚取其他人嘅尊重。要人哋尊重你，你要先尊重别人。要阻止种族歧视最好嘅方法，你就係要融入呢一个社会，融入呢一个嘅文化。如果你是要即係庆祝自己嘅中国新年嘅，係呢个冇问题嘅。人哋西方国家嗰啲人真係都唔知几开心可以同你一起参与添。咁但係当我哋今年11月11号有一个 Remembrance Day 嘅，你都必须要参加。喺你 office 参加，出去嗰啲悼念仪式参加，又或者甚至係呢，如果你自己公司冇嘅，自己係即係喺公司呢自行要发动呢一啲嘅活动。咁样。我哋係要主动参与，话俾啲西方嘅人士听，就係话我哋係爱呢个社会，我哋係尊重呢一个社会。你唔咁样话俾人听，人哋唔会尊重你嘅，咁样。咁同埋另外呢，就係、是、其实我哋华人社会呢，其实都有啲罪要赎嘅。因为即係喺呢个80年代呀，因为首先第一呢，即係好似我喺上个节目所讲呢，基本上呢华人呢係冇乜点样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嘅。即係你如果平时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期间呢，喺条街嗰度呢 ,100 个人里面呢有5个系 Chinese 嘅。咁但係到打仗去到战场嗰时候呢 ,1000 个里面先得一个。 咁所以呢個好有問題啦。咁同埋另外喺80年代嗰陣時候呢，喺呢個華人社區裏面呢，真係成日都 push， 真係成日都推想推行呢呢個多元文化政治正確啊，同埋都係支持呢個反歧視法18C 啊，即係有任何係冒犯性嘅語言呢都係犯法嘅，即係佢係反言論自由嘅。即係你係華人，你向往言論自由，你嚟到澳洲，咁跟住之後呢就希望推行一啲法例係反言論自由嘅。即係点解人哋歧视你啊？咪就系因为你做呢一啲咁嘅行为咯。好啦，就系、是、因为华人系 set 咗呢一个咁嘅底啊，即系整咗一个咁样嘅根基，整咗个咁嘅 foundation， 就系导致而家好多嘅恐怖主义啊，或者好多恐怖嘅活动咧，其实好多呢一啲嘅活动咧，都系源于当年华人喺无论系欧洲啊，或者系英国或者澳洲咧，即系所推行嘅或者所支持嘅一啲嘅法例系所造成嘅。咁其实喺几年前啦，亦都系喺呢个 Remembrance Day 咧，有一班嘅伊斯兰教徒咧，即系攞住呢一啲嘅伊斯兰国黑旗啦，咁样样，佢哋咧就烧呢一啲嘅 red poppies， 因为有啲花咧红色嘅叫 red poppies 咧，就系代表呢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嘅一支花嚟嘅。咁每一年喺 Remembrance Day 都会带个 red poppy， 咁但系即系呢一班伊斯兰教徒咧，即系佢哋咧就走去烧呢啲 red poppies。咁当即系所有人喺呢一个两分钟静默嗰个悼念仪式嗰阵时候咧，佢哋就大嗌 British soldiers burn in hell。吓，即系英国军队，即系喺地狱焚烧咁样样。咁同埋另外啦，喺澳洲喺近年咧，即系有即系有两个牧师啦，即系基督教教会牧师啦，即系有一个叫做 Danny Nalia， 另一个叫 Daniel Scott 啦，咁样样。佢咧就喺自己嘅会众嗰度咧，就系教导关于伊斯兰教，即系佢话伊斯兰教个教义系咩咧？咁同埋回教徒系信啲咩嘅咧？佢哋咧系正确地引述呢一个可兰经嘅，咁但系咧最后咧佢系俾人告嘅，点解咧？因为就系告佢冒犯，唔系因为佢所讲嘅系错，就系因为佢哋咧所谓嘅引号呢一个就系 made the audience laugh， 就令到啲观众笑吓，咁同埋另外咧就系 did not respect， 就即系同埋冇尊重呢个可兰经。咁所以咧，即系当时咧，佢系就系被告。咁即系第一次咧，佢系败诉嘅。咁但系之后再上诉之后，佢就胜诉啦。但系虽然系咁样，但系由此可见咧，呢一个言论自由咧，喺近年咧系即系被缩窄得好犀利嘅吓。咁点解有呢一个情况咧？其实华人社区系要负上好大责任咯。好啦，咁所以咧，即系都系邀请大家啦吓，咁就喺呢个11月11日咧，唔使净系喺澳洲噶，其实因为香港都有个，咁但系即系喺香港嘅中环啦，即系喺呢一个旧立法会嗰度咧，咁但系如果你喺雪梨嘅，就可以 Martin Place 啦，又或者喺你自己公司嗰度就自行发动呢一个悼念仪式啦。咁喺维州咧，都系有一个 Shine of Remembrance， 咁即系喺节目结束咧，即系都好快讲。因为我前咗排咧就去咗呢个维州，咁就去咗呢个墨尔本咧就参观佢呢个 Shine of Remembrance 啊。咁其实呢个 Shine of Remembrance 咧就有啲似好似即系中正纪念堂嗰类咁嘅嘢啦，即系佢系即系正方形嘅，有啲楼梯走上去嘅咁样。咁呢一个咧系一个非常庄严嘅一个地方嚟嘅，即系全部都系云石地啊，即系你行每一步咧都听到回音，系一个非常庄严嘅地方。咁咧佢一上到去个顶嗰度咧，佢嗰个天花板咧就系有 skylight 嘅，即系太阳咧系可以直接照落去嘅。咁佢起即系呢座建筑物嗰阵时候嗰个位咧吓，佢就系啱啱起到咧。即系当喺11月11日嘅11点钟咧，太阳咧就会啱啱经过嗰个位，就会射落去呢一个嘅即系个天窗就会射落去纪念堂中间嘅纪念碑上面。呢、这个纪念碑上面咧就写住 Greater Love Hath No Man 吓。咁呢个太阳光咧就系会即系射住呢一个 love 字，就系、是、射大概10分钟到嘅。咁嗰阵时候我睇佢嗰个咧，就系、是、一个模拟嚟嘅。咁但系喺11月11日咧，就系、是、真系会发生。咁即系嗰阵时候我就咁睇，已经觉得好感动。咁所以真系都鼓励大家，如果系住喺墨尔本嘅，系可以去下呢个 Shine of Remembrance 啦。咁其实你去呢一个 Shine of Remembrance 咧，第一就系提醒自己，即系可以活喺澳洲或者呢一啲嘅西方国家，系一个几大嘅荣幸，即系几大嘅 privilege。咁同埋。第二就是什么呢？你其实你这个行为呢就是可以阻止到种族歧视。 如果你要阻止种族歧视，这个就是最好的行为。你不要以为你站出来不停在指证人家，说人家种族歧视，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差的方法。最好阻止种族歧视的方法，就是要告诉人家你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你要告诉人家，你要证明给其他人听，我是尊重这个国家的自由，我是尊重这个国家的民主。如果你不敢做的时候，人家一定是会排外你，而人家排外呢亦都是正常，亦都是无可厚非的。咁所以希望呢，我正正就是为了可以阻止种族歧视呢，希望更加多华人呢可以参加，是啦，参加我刚才所讲的活动啦，咁同埋呢在自己的 office 就自行发动。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